这应该和体育沾边吧， 沾过特别沾边、啊、 然后反正我对球是不太懂，曼联也不太懂，但是进去以后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。 贝克汉姆原来就是曼联的呀， 哇哦 这个就知道了吧 知道了、然后里边有就是各种你尝试射门，然后是那种3D 的那种、然后就是你能模拟射门、我在那儿玩这个玩上瘾了 锻炼身体 对，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，一开始你还抓不准那点、然后后来可以进了进就上瘾， 哎呦， 然后里边还有就是各种曼联队的那些就是纪念品的陈列、然后还有关于曼联的一些介绍、那是我带我们家老大去，然后他特别感兴趣，然后在那儿玩，后来我就跟他一块玩就玩上瘾了、然后我觉得其实像在就是一个非常古色古香的这么一个地方，然后有这么一个场所，其实我觉得给小孩子也是提供了一个可以互动起来的一个空间。然后其实这种中西文化相结合的时候，然后你就有时候会有种穿越的感觉。我觉得就给不同的文化之间其实都产生了共同的兴趣点。有意思有趣。说完了这个曼联的旗舰店，然后我们可以再往西，往西，然后有一条胡同，这回是正正经经的胡同了，叫杨梅竹斜街。杨梅竹斜街，他是想打造像南锣鼓巷一样，像上次我们说的五道营一样，但是我觉得他更返璞归真一点儿。 他我觉得那个文化气息更多一点，书局什么的，书店比较多， 书局、古董店， 对对对， 然后特别有小情调的那种，就是小咖啡馆。然后我觉得这条街，你走在街上，其实好多全都是那种，就是。你感觉他整个的气质就是对你爱答不理、 哦、 他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一群人 无论贫富贵贱都不太理你的那些， 对，像上次我们说的五道营还有大爷在门口把守呢、然后就是你不让你拍照你别拍照，但买东西我特别欢迎那种、但是这条街里边真的大家每一个人都是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、 挣不挣钱都无所谓， 真的你就 是 那感觉、然后有一个兔爷店、 嗯、 就是做兔爷的那么一个小店、然后上次然后我还跟他那个店家 聊 又 聊发挥了你的社交能力、 然后真是跟他聊、然后就是他说我们家就一直做这个兔爷，然后这个兔爷怎么怎么怎么做、然后后来就说回头你可以带孩子来，然后就是不用钱让他在这儿就玩、然后我就觉得啊不用钱，我说那可不行、 太好了 、 内心是太好了 好了，但是这就觉得还是，毕竟人家是投入心血在里边，还是一分血汗要有一分价值。然后后来我说我回头一定带我们家孩子过来，然后每次他那里边都有几个小朋友，然后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真的你一看就是匠人，就是每次都在细细的给小朋友去讲这都是怎么回事儿、然后应该怎么怎么样，然后你看你哪儿没注意到，特别的就是娓娓道来那种、因为有一次我就是在门口真的是一直在看他，就给一个特别小的小孩在讲、然后我觉得如果要是从经商的角度哈，然后我觉得是应该就是欢迎更多的客人来、但是他是进来一个人哪怕就一个人他会细细的给你讲、然后包括那条街上的比如说古董店，然后你进去然后去挑那种小玩意儿，然后就是小的饰品，然后你可以挑到特别有意思的东西、但是他就会在旁边看你对哪样东西然后感兴趣，然后他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，然后这就是我特别爱聊的人 哦， 对，然后 不用问问题，人家自己就会说好多， 因为你是可以跟他就是聊到实质的东西，你感兴趣的东西、然后他不是是急于向你推销的，然后还有就是我想想啊，还有就是有一个黑胶唱片店 哦， 然后就是那里边是一个挺酷的那么一个男孩在里边，对你也是爱答不理、然后就是你就进任何一个店，然后 都是爱答不理， 对，然后就真的就是爱答不理然后就是我记得再往里走比较靠里的地方，然后有那么几个门脸是在一起的，然后就是有点像那种潘家园，那种叔叔，然后就在那儿弄一大堆就是勋章啊，